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在感情的世界里，如何接受一个人的离开？像所有青梅竹马的故事一样，江小东和刘晓文之间的爱情是普通的，也是最独特的。故事里有你，也有他。话剧《江小东和刘晓文》4月24日至5月2日，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和你寻找那颗差一点丢掉的初心。订票电话65250996，65250996，详询北京人艺网。 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旧城，就像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暖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霜，我在春天等。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唯一。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能见证最美的相遇。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给我一些音乐，我是张信哲。 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们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很爱很爱你，未来旅行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 我的心 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岁月留声机。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2006年荣获东方十大金曲之一的《笔记》，这是当初比比在参加超女 PK 的时候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却被她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 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导。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手，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 我认为我一生中读的最枯燥的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最有意思的书对我的影响是适度的。因为有意思的书你可能很少去想，越枯燥的书你想的就越多。我一直在说哈，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在这么大千世界中，人海茫茫中能够多迈出一步呢？就是因为你凡事多想一步，你凡事多想一步，你就容易获得比别人容易的成功。 小狗电器副总裁王毅， 匠心呢，就是说专业的、认真的去把一件事做好，这也是我们这十九年来真正用心的，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家庭清洁产品，能让大家家里变得更干净。 台湾女演员歌手张艾嘉， 我相信真的是有现在很多人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越来越多的困难，越多的灾难，越多的无法自己都无法面对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再带一个新的生命过来？我自己也会这样子。那可是呢，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其实女人的角色是女人的天性，我们就有负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责任啊。我还是会回归一个最基本的，那到底我们生下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要有这样的机能呢？啊，如果你这样去想一想的话，或许就不要太去害怕。当你稍微转一个念头，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可以是新的作品，也可以是老的作品，但老的作品就不一定是经典的，新的作品也要经过大多数人见证，时间一点点的沉淀，才能算是经典。平时我们听的老歌、经典名人名言，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黑白片老电影，觉得特别有年代感。 经典在我看来，比如当你读了一本书，不管你读了多少遍，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的发现。还有每次我听林俊杰的一首歌《浪漫雪夜》，都有不同的感触。虽然这首歌不红，但我觉得它就是经典。还有每次寒暑假放假的时候，电视总播《西游记》，虽然台词都背下来了，但我就觉得看不够。 经典呢，就是很多人都在看、都在听的，流传时间久，而且呀、历久弥新。比如我们经常看的电视剧呀，什么《西游记》呀、《新白娘子传奇》呀、《封神榜》什么的。那个时候，初中、高中一些经典的音乐、老歌，咱们经典九六九不是天天放吗？我就特别喜欢听，就是这一类的老歌啊什么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